音乐嘅新闻秘书查询啊，要证明周音乐琴日系唔系同传媒讲过李旺阳事件， 系 有人唔信嗰度过瘾 啊。 所以一个人咧讲真话咧，我哋一定支持。 但头先我哋听到嘅系佢真嘅声音嚟噶，唔系数码组合嚟噶吓，唔系剪接播噶。我最中意佢嗰句就话啊，特首讲咗十几次啦，不过唔系好清楚佢讲啲咩嘢。 佢讲边个特首啊？我又拗咗头。佢应该话后任特首。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其实小朋友嘅感冒成因系咩呢？啊，曾医师， 站喺我哋中医嘅角度，肺气虚弱，外邪，外邪即系六阳啦，或者系戾气，戾气系讲流行嘅传染病。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睿，逢星期三下昼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系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苹果日报今日的评论题目是梁振英乜理年反映民情都不敢咩？咁寻日记者问后任特首办主管罗范招芬，七月一号嗰日中央领导人嚟香港主持回归十五周年庆典嘅时候，梁振英会唔会趁机向领导人反映香港对李旺阳案嘅强烈关注？罗太就回答话：， 即系你唔好限佢系咩时间啦，你哋连教佢点做嘢咁唔系几啱嘅吓。 好啦，咁睇翻苹果日报嘅评论。咁罗太咧就表示，记者系唔应该为梁振英设立乜嘢时间表，亦都唔应该教佢点做事。社论认为罗太严重啦，显然系谂多咗或者系过分忧虑。其实罗太只要唔俾户主之心蒙蔽咗理智同人情，佢就能够明白记者嘅问题系合情合理合事。首先，香港市民对内地民运人士李旺阳被自杀嘅案件反应非常之强烈。星期日仲有两万几名市民冒住酷热咧，系走上街头。梁振英先生七月一号既然系就任特首啦，佢自然就有责任有需要将市民嘅睇法、关注如实咁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此外，梁振英系极少数有机会直接同中央领导人见面对话嘅香港人。作风强悍、视民权如无物嘅警务处处长曾伟雄，肯定都会进一步强化保安安排。咁肯定喺嗰日会进一步扩大核心保安圈，任何意图接近领导人嘅示威人士咧，都会即时被拘捕，甚至系被抬走。任何人都有可能被警员视为威胁领导人安全嘅黑影而被迅速带走。喺咁嘅情况之下，中央领导人根本就冇可能听得到市民真正嘅声音同诉求。梁振英当然更加喺呢个时候有责任同有必要反映民意。更加是何况自从李旺阳先生冤案曝光之后，梁振英作为后任特首一直都没有表态，没有评论，反而来一个十问十不应，令市民既不解又纳闷。为了搞清楚梁振英对事件的态度，为了搞明白他对冤案的看法，记者和传媒自然要想方设法向他以及他的重要幕僚提问，看看他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做法或者行动。那怎可以说成是教梁振英做事呢？ 苹果日报的评论就认为，记者不断追问梁振英是合情合理，但是中产动力主席南区区议员兼民主党中常委冯伟光在今日的经济日报发表一篇文章，就说逼特首表态是违反多元民主。他在这个文章里面说，媒体不断要求后任特首梁振英先生对这件事表态，作为一个公关顾问，他有三个事例想举出来。第一个咧就话，若果上海市长评论香港点办呢？咁佢咧就引咗一个例子，就话2010年1月29日码头围道咧系发生塔楼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啦。咁佢话，假若事件发生之后，一位上海市民喺网上面写话，呢件事件充分显示咗特区政府对建于50年代嘅楼宇嘅巡查有改善空间咁。 大家睇到呢一则嘅网民嘅留言咧，可能咧都会摇头叹息，就话我哋嘅特区政府太差劲啦，俾内地嘅网民咧系笑我哋添。但系假如呢位内地网民原来系有名有姓，就系上海市长姓韩明正嘅人嘅话，咁香港人嘅反应会点呢？香港人一定会话你韩正好好做你嘅上海市长就算啦，点解以个人身份嚟评论我哋香港嘅事呢？咁冯伟刚再举第二个事例咧，就话日本驻华大使丹羽羽一郎最近对英国传媒话咧，倘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嘅收购钓鱼台嘅计划成功嘅话，咁样将会替中日两国外交关系带嚟严重危机。此话一出之后咧，日本政府随即驳斥。最后，日本外相原叶光一郎向外表示，丹羽大使已经向外务省道歉啦。咁丹羽大使系中国通，咁佢反驳收购钓鱼台岛嘅发言咧，系相信出于佢个人嘅肺腑之言。但系佢既然系大使，就唔能够公开发表同日本国策不同嘅言论啦。咁冯伟光话，第三个例子咧就系美国数以千计嘅驻外大使。他说美国电影一向将美国人塑造成有良知有正义感的人，实事求是，不会掩着良心去害人。但是一贯实事求是的美国人，尤其是驻外大使，从来都没有就伊拉克为什么找了十年都找不到有大杀伤力武器而公开是讲这些说话呢？他说因为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部分是有礼节的，拥有行政权力的人纵然有个人意见和感受，都是不应该随便公开发表，否则整个行政机关就不能够运转了。他说总结这三个例子，第一个例子就让我们明白到，我们不欢迎韩正先生公开评论我们，如果有的话都是不欢迎。反过来讲，我们也都相信内地政府也都不希望我们的后任特首梁振英会公开评论他们。第二和第三例子告诉我们，政治尤其是行政机关是讲究礼仪的，掌握权力的人从来就没有所谓个人意见，也都没有权利随便公开表示个人意见或者感受。最后他说，希望香港人不要再出现这种要求行政机关人人表态人人过关的情况再延续下去，这个其实是有违民主多元的精神。 系咪算系大开眼界呢？咁嘅意见真系离晒谱啊！ 喂，呢度有冯伟光系咪？ 系 啊，呢、這个就系主呢、這个咩啊？中产动力主席啊，南区区议员， 民主党 中常委嗱、啊，我哋就打电话揾佢啊，佢就啊帮阿梁振英谂埋咩叫礼节，咩叫 protocol。啊，关佢咩事呢？我哋特区后任行政长官人强马壮，你几叻你都叻唔过罗范招分，使乜你冯伟光帮佢写文啊？话咩河水不犯井水啊？ 护航啊！ 咁仲有一样嘢，你又冇申报利益。第一，你系民主党嘅中常委；第二，你申请咗做副局长， 系 啊，你就冇讲嗱，我哋打电话俾佢咧。啊！就即刻话唔得闲，跟住冚电话问多句都唔得。咁问阿张文光咧，啊，同阿李永达咧，一个就话开紧会，一个话唔知喺边个电台。我又唔知佢而家喺边个电台。我想啲听众咧，啊，开心机话俾我听，佢而家喺商台啊，亦或喺港台。嗱、啊，即系搵 新城都得噶。 啊，好少去新城噶啦，新城都唔会搵佢啦。老实讲，你估真系好多人搵你咩？啊，好馨香咩？而家嗱，仲有一样嘢，达仔要搵佢咧，除咗啊，关于佢哋呢个党嗱，呢个张李阳集团操控嘅民主党咧，啊，问下佢冯伟光嘅立场系唔系等于民主党立场之外咧？啊，亦都要问佢一样嘢，喂，九仓斋嘢点搞啊？ 系 嗱、啊，今日咧就签约 签约啦，系啊，收咗人订啊嘛， 端端咧就送咗20几万尺地， 系 俾呢个九仓， 纳税人冇咗100亿。 嗱、啊，我条数就大家都识计噶啦，好简单嘅，再计多次啦。总之咧，政府批俾佢咧就用几廿蚊一尺， 嗯， 啊租值用几廿蚊一尺嘅租值批俾九仓，而九仓租出去咧，啊起码都3嚿水，有啲过千蚊，嗱咁呢个肯定系贱卖资产噶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计嗰个79亿啊， 79亿， 79亿 嘅保价咧，如果用现有嗰个设施咧，都叫做比较合理。 咁佢又话有四成咧，就唔系用得到出嚟去租租嘅， 比较合理嘅。但系问题就系话咧，佢新批出嚟嗰幅短期租约地嗰廿几万尺咧。啊，嗰度先大镬啊嘛，嗰度起码值超过100亿嘛，就是保地价。如果用300蚊一尺租金计，起码保地价要超过100亿。咁跟住你知啊，人哋财雄势大，啊，人哋系大集团，梗系有打手噶啦，梗系有人帮佢做游说啊、写稿噶。于是我呢排睇到有啲稿嘅，即系而家就护航嘅。其中一篇就好简单嘅，即系如果讲到好似咁笋嘅，点解九仓呢？啲股价唔升啊，咁嗱系有升噶，不过逆市升就升得唔系太多。咁点解我又解俾啲友听？因为好多人唔识计数，唔识炒股票。因为而家咧九仓咧续租约咧，仲要大拿拿攞79亿出嚟。 系 嗱，佢喺今日之前啊，未傍水之前咧，佢已经坐收渔人之利，系俾紧10万蚊一年年租嘅。咁你突然间，买股票就咁简单啦，你 一将来啊嘛， 你买将来咁，你而家要俾多79亿，喂大佬啊，咁啊仲有一样嘢咧，佢就做白武士，佢收购咗大陆一个内房股叫六成啊，差唔多濒临破产嘅，喂啲市民亦都未，啲股民亦都未必睇好， 哇六成即刻 六成啊，俾升啊，有人救佢啊， 系咯系咯， 但系救佢嗰个就弊啊嘛，嗱呢个又一个因素，仲有一个因素。仲有一个咩因素咧？咁你又会话喂大班，咁你话佢政府送100亿俾佢，啊起多廿几万尺地，啊廿几万尺啊 commercial 嘅，即系商业嘅用途嘅商场面积，啊商业面积，喂嗰条数未计得住噶，仲有排起噶，讲紧五年后嘅嘢啊，仲要投资起嘅，嗱所以对啲股民嚟讲咧，就唔系咁啱， 即系唔系即时嘅利好消息。 梗唔系啦，嗱九仓而家跌一蚊添，我哋不如话大班，你又乱噏啦，又话咩贱卖咁有着数，点解你股价唔升啊？喂，都话佢攞紧着数，呢个唔系新嘢嚟噶，唔系领汇啊，领汇唔同你新上市啊嘛，佢已经收开租噶啦嘛，已经赚开咁，你而家仲要去贴79亿，以前交开10万蚊租嘅啫嘛，大佬啊，21年系加埋都系210万啫嘛，啊！喂，而家要俾79亿啊，梗系蚀底啦。对啲投资者嚟讲，嗱条数就咁计嘅。不过话俾你听，今日咧，政府就会同呢个九仓签约噶啦。啊，如无意外，亦都一定冇意外噶啦。嗱，好简单嘅啫。嗱，签咗约之后咧，我哋大拿拿送咗100亿或以上，最少最保守就俾九仓。咁九仓而家咧就跌1蚊，报43蚊。喂！而家未签约啊，几大唔好谷高个价去啦。咁咪即係又系话俾人听啊，攞咗笋嘢，政府咪贱卖资产，系都揿低个市啦。如果我系唔干净啊，我系九仓啊，我再揿低啲添啊。我话俾你听，等打你啲人咧两巴啊，咁多嘴咩叫贱卖啊？嗱，我执条物带累身家咁，乜都噏得出噶，就咁、是、简单啦。嗱，咁我又揾架达仔。啊！佢都冇得避咁呢单嘢，佢又话 PMP 又呢样又嗰样。喂，我啲老友记喺 Facebook 度啊，话唔好俾达仔抽水啊，大佬啊，咁冇办法啦。咁而家系都要揾佢噶，佢系房屋事务委员会嘅委员嘅主席啊。咁啊，假假地，虽然佢哋啊白鸽党都有个冯伟光咁，但系都唔系个冯伟光嘅，始终都系反对派嚟嘅。千祈民主党唔好当咗自己系建制派得啦，如果唔系失礼死人啊！唉， 咁民主党内部都应该有好多唔同嘅声音，就系嘅。而家你都见到咧，嗰、那个系你都话啦，有去参选咧，就话系啊，嗰啲系乳鸽都唔知去咗边啦，啊，匿埋晒啦，都啲老鸽飞出嚟啊！ 喂，何俊仁一世人最紧要威，所以而家咧世啊新西都唔选啦，情愿俾咗个位。啊！呢个公民党，佢咪益自己有噶？嗱，佢而家喺新西有两个位噶，一个就何俊仁，一个李永达。嗱，李永达只可以攞翻一席嘅咋，佢又为咗自己出风头，嗱嗱声走去选呢个超级议会。嗱，如果留翻喺新西咧，佢民主党应该保持到两席嘅。佢而家离开咗新西咧，民主党买少见少嘅。 你个策略上错误咗。 C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现在由李小欣报道新闻。港股开市下跌超过1%，恒生指数低开233点，报18719点；国企指数低开137点，报9437点。被传会留任到下届政府的发展局局长林郑月娥接受报章访问时表示，未来的几年政府会研究包括住屋、医疗和福利的问题，又认为处理房屋政策可以从政策着手，而不用只是集中供应方面。后任的行政长官梁振英连日来拒绝回应李旺阳事件，而表明完成今届任期之后不会留任的食物及卫生局局长周恩岳，昨日同媒体查罪时说，作为医生对李旺阳被指自杀认为有两大的疑点，包括他严重伤残难以自杀，又认为李旺阳如果要以死控诉中央政府，不会没有留低遗书就离世。周恩岳是特区政府首名在任官员公开评论李旺阳事件。内地的意见人士胡佳就认为，李旺阳在医院期间身边经常有多名的保安人员，在这种情况下能够自杀是匪夷所思，加上湖南当局连串的举动，包括了抢尸体、要求家属同意火葬和急于解剖，都是令人质疑李旺阳的死因。胡佳接受英国广播公司访问时说，李旺阳事件为意见人士敲响警钟，所以他本人发表了我不自杀的声明。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出席日本众议院决算行政监事委员会会议，讨论日本叫的尖角诸岛，即是中国称为钓鱼岛的问题。石原提到东京都政府计划购买尖角诸岛的理由时，再度是强调事实上应该是由中央政府购买，由东京都政府来做不合适，但不可以不做。在购买时间方面，石原希望可以在明年的四月土地所有者和政府之间的租约期满之前购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最高气温约30度，吹和缓的西至西北风，展望未来几日仍然有骤雨。现在录得温度28度，相对湿度90%。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啊，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望翻港岛区先，咪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信和广场，咪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两边唔错噶，暂时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咪西区方面啊，见到车龙啦，干落到西天桥落翻中环车龙去到边先吓，帮你追住睇睇啦。系啦，冇错，见到临时街停车场啦，哎即是传媒追住 CY 咁啦，系嘛？问下佢对李旺阳事件系点？哎呀，佢又左闪右避，啊有次话15次又拒绝呢个评论嘛？哎呀，又话会担张凳仔揸支笔攞埋支笔啊来睇睇我哋要讲咩噶嘛？哎呀 ，sorry 啦，拣嚟听噶吓，唔系个个啱听噶。哎，九龙区方面啊，北公主道过海呢现时啊都啱听啊，只系去到油站咋吓。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理工大学地盘噶，咁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呢分钟康庄道桥底，至于启德隧道过咧，排翻到佛光街噶。咁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少少车龙啦。咁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咧，现时都回复翻正常嗰只噶吓。啊，大妹啊，好多时见你影相。都会影啲好有特色嘅建筑物喎，系嘛？ 系啊，通建筑物咧有佢嘅历史同埋风格，梗系不容错过啦。想了解多啲咧，可以喺6月21日至7月9日朝9晚8去到中环国际金融中心咧睇翻个关于建筑嘅展览啊。除咗咧会展示建筑对城市嘅定位同埋发展之外咧，仲有互动模型啦、相片啦同埋短片咧，去介绍唔同嘅展品。有兴趣嘅你记得去睇下啦。最后揸紧车嘅你，请保持警觉，安全驾驶。 T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T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Annie 音乐剧35年来感动5000万观众，英国影视红星 Superna David McAllister 联同国际班底来港演出，首首经典名曲。 Annie 现于香港演艺学院公演，万勿错过，即打31288288或者上 hongkongticketing.com 啦。 梁继章， 幼稚园 点样选？ 李丽蕊 去面试， 系锦怡。 唉， 香港做父母 真系苦过爹爹啊！ 开心快活人父母教室，一嚟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嘅课程总监 Michelle 为你嘅小朋友做好升学准备，等你做个开心快活嘅爸爸妈妈。留意6月15号星期五下昼3点，本环节系由苗成长教室 Infinity Learning 特约赞助播出。 DBC 短信，我哋知道你想随时随地，包括揸紧车嘅时候，都可以收听到数码广播。 其实多款汽车专用数码收音机已经喺香港有得卖啦， 其中包括 JBC KWDB70，售价2380 ；JBC KDDB56，售价1680 ；Sony CDX DAB700U，售价1690。 另外，如果你嘅座驾汽车音响附有拉音功能，只要接驳上任何一款变频式 DAB 收音机，就可以欣赏到 DBC 嘅精彩节目同高质嘅音乐啦。 喺马路上踩单车同揸车都要特别小心，单车车身细，其他车尤其系大型车辆嘅司机随时睇唔到佢哋，万一发生意外就后果严重。踩单车嘅要佩戴保护装备，留意路面情况同遵守交通规则。司机就要瞻前顾后，留意单车，彼此保持一定距离。大家都是道路使用者，要互谅互让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就住星期日，数以万计市民游行到中联办，有混乱出现。今日的明报社评就认为是可以导致到有警民冲突。他说近年本港内部的事务经常见到中联办的影子，例如插手选举、政府依赖中联办在立法会箍票等等，加上越来越多内地维权人士遭受到迫害，中联办已经成为市民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热门地点。按目前的情况看来，中联办成为市民游行集会对象的趋势将会持续下去。不过当局有关的部署似乎就未以疏导为原则，反而着眼于防堵，致使到近年涉及中联办的游行集会不少都发生警民冲突的不愉快场面。以前日的游行为例，据明报记者的观察，游行出发之前参与的市民已经逼爆了遮打花园。按历来警方处理大规模游行都是采取潮水式管理，即是说让游行市民分段出发，即使很多市民选择中途加入，潮水式管理都可以起到舒缓作用。不过周日在遮打花园，警方就并未采用潮水式管理，而是让市民一起出发，加上中途的市民有很多加入了，使到游行队伍一下子壮大起来。另外在维园出发到政府总部的游行，行经轩尼斯道、下角道、皇后大道中等都是比较宽敞的马路，游行市民即使多，警方只要开放部分行车线，游行就不会使到往来交通中断，历来是如此。不过呢，游行到中联办的路线部分马路就较为狭窄，本来已经容易造成挤塞，而前日游行到中联办的人数是历来最多的一次。以现场的实际环境，警方未及时灵活疏导，导致的冲突与此有关。星期日的冲突由现场环境看来，警方要负主要责任。当日游行队伍由皇后大道西到达西边街交界，由于人数太多，主办团体要求警方开路让游行队伍使用，但是警方好迟先至落实，不少游行市民因而鼓噪。开路之后，队伍沿西边街到干诺道西，警方都未封闭行车线给队伍通行，而是筑起重重防线，要队伍沿行人路走向中联办，但是行人路狭窄，根本就不能够疏导，导致游行市民要强行冲击警方防线，有警员因而施放胡椒喷雾对付。事后警方对示威区空间充裕之下参与者不愿意进入，最终霸占了马路，就表示遗憾，并且批评示威者罔顾公众秩序云云。 由当日情况而言，并冇特定游行市民搞事、要求开路，甚至喺行车线游行，系大多数市民嘅共同意愿。警方唔检讨执行僵化，反而责怪市民游行，呢种态度值得商榷。另外，中联版外面嘅花槽写到原本九米阔嘅行人路缩窄得只剩翻三米，加上警方铁马布防之后，更加只系剩翻一米多一啲，使得人潮如海，但系就塞喺呢个樽颈之前。过去不少警民冲突因此而发生，游行市民只系想经过中联版门口表达诉求，期望政府同中联版去商讨拆除花槽，以消除游行到中联版而导致到警民冲突嘅其中一个诱因啦。 九点四十分啦，啊，听完呢啲社论之后就觉得真系，唉，点搞咧？你话咁优秀嘅警队变成小学鸡，真系啊！ 唔系啊，系呢个政治任务。 哦，政治任务 就好难执行嘅，啊，警察就随步安良嘅啫，嗯。所以点解有个叫 special branch 以前，嗯，即系警察部里边有个特别部门去处理政治任务噶嘛？咁，嗯，你而家要啲前线嘅警务人员处理政治任务系比较困难嘅。不过问题嗰个花槽咧系得到中西区区议会嘅支持嘅。咁中西区区议会系咩人揸 fit 啊？咪民建联咯。啊，佢哋乜嘢都冇，咪乜嘢都有，就争个花槽啊！ 争个花槽。 咁啊，要整个花槽喺度阻住你啲人去嗰度门口聚集就咁。 咁你升起嚟，咪接收咗啲人咧，掉啲花入去啊，掉啲纸飞机入去，掉啲纸牌，掉啲纸棺材喺乜戆居咁就。 咁都好过掉入去中联办啦，咁梗系唔好啦。咁你屌啲嘢入去中联办又唔啱嘅。佢系中央政府驻港最高机构， 拉晒林郑佢。 你啲人 又唔拉人啫？ 你啲人有冇搞错啊？林一华，佢系中央政府代表，中央政府权力核心。啊！你竟然连中央政府你都夠膽啊，去肆意挑人， 哦， 啊，滋扰啊， 表示 最大恶极啊，不，啊，一个叫最大恶极啊！嚟， 哦， 睇民主党最好嘢啦，而家啊，民主党呢个冯伟光， 嗯， 哇，真系用啊，写篇文出嚟，你知唔知而家全香港所有建制派 啊， 都冇人好似佢咁样样写一篇文。 大班你记得啦，而家去我个申请大学咧，去揾个学位啊，都要写一本文章噶嘛。 哦，佢呢篇文咧，啊，其实一稿两头， 系建 篇文咧就我哋建功嘅， 系咁。 佢系申请紧副局长， 梗系啦。 咁啊，咁我唔知啲白鸽飞晒去边啦。嗱，两只白鸽，一只何俊仁嘅肥鸽，嗰只最终嘅出风头嘅肥鸽咧，啊，有九新界西嘅位都唔开啦。啊！情愿走去做超级区议员，就以为威嘅啫。 唔系威，好辛苦嘅铁头啊，俾人冚噶。你大班 以为好威啊？佢以为唔系，佢而家要选区议会啊！ 超级区议会， 超级立法会议席 啊！喂，大佬啊，嗯，啊咁啊，同阿你同阿喂两个都差唔多咁高，同阿李永达， 你玩笑啊？ 唔系啊， 呢个人哋 威噶， 啊， 你知唔知矮嗰啲人咧？原来谂嘢快啲噶， 拿破仑咯， 有，原来而家有科学根据噶， 真系 佢啲血啊，佢个脑路循环得快啊！你啲高佬好似啊，好似系边个咁啊？打篮球叫咩啊？ 咁啊，周一个局长 打篮球 大啊， 吓都唔够打篮球嗰个叫咩啊？姚明啊！嗰啲血行得冇咁快，远咗嘛，去个脑嗰度。 所以林书豪就咁灵活啦。 系咯， 咁样解释真系。 佢两个咧就喺呢个商台。咁啊，张文光就开紧会。嗱，咁我揾阿杨森博士又揾唔到。嗱，张李杨集团三个都揾唔到。咁啊，揾刘慧卿最好啦，副主席。咁啊，应该揾刘慧卿咁问下佢，咪即系嗱，呢个冯伟光真系核突嘅，呢个民主党嘅中常委，你系全香港唯一一个，所有建制派唔做嘅嘢，俾你做晒，你想做副局长都唔好恨到流晒口水啊，大佬！啊，帮佢写埋啲嘢，认为梁振英咧就住啊六四好，就住啲李旺杨事件咧，佢认为梁振英咧而家嘅做法恰如其分嘅，佢系唔应该发言嘅，唔应该评论嘅，呢个叫礼节啊。跟住咧，用啲比尔不伦嘅例子，就是，如果香港发生事，上海市长可唔可以批评我哋？喂，嗰阵时啊，嗰啲零团费嗰啲旅客啊，喺香港俾人啊当羊股咁揿啊，当肥。 当 肥羊 肥羊咁样去劏啊！喂，内地唔单止啲政府出声啦，电视台都出埋声啦。 系 啊，大佬，点解大是大非嘅嘢，作为一个特首，你真系要问下民主党？我就系想问一样嘢，其实好简单，佢只要答我系，你话唔系，因为好似官府咁啊，俾个书面回应都得噶。系啊，我啲同事唔该阿辉哥，我哋嘅监制写个书面查询，因为而家民主党好巴闭噶。而家做咗建制派，啊，做咗政府，咁我哋用个书面查询，啊，揾个书面写俾民主党，而家即刻 send 过去，啊，呢佢哋嘅办公室嗰度，话要求啊，佢哋咧揾人回应，如果冇咧就请书面回应都要。 大班呢个声音媒体嚟噶， 因为冯伟光是否我哋帮佢读咯，揾林毓华读咯，是否啊佢嘅立场代表啊呢个民主党嘅立场？第一。第二，佢申请做副局长有冇得到民主党嘅许可？如果第二题嘅问题系答是，咁点解你民主党话唔会参与呢一届政府啊？唔会咧，民主党人咧唔会做官，咁系咪出尔反尔咧？ 当时又唔知啲兄弟兴趣啊嘛。 如果系否啊，我哋问多好多嘢。如果系否，即系唔系，唔系就咁，你点样处理呢件事咧？系咪冯伟哥犯咗党规咧？嗱，问四条题啊，清唔清楚啊，辉哥？ 嗯 啊，四条题，一，冯伟光帮梁振英护航是否代表民主党的立场？二，冯伟光申请做副局长是不是得到民主党的啊容许啊批准？如果第二条问题的答案是，咁点解民主党改变立场？如果是否，点样处理冯伟光？啊！我只系想知呢几样嘢啫，你唔肯打电话嚟嘅，你惊嘅啊！你而家民主党惊仲衰过啲啊，衰过啲保皇党嘅，咁冇办法啦，我帮你唔到啊！咁我最多做传媒，你唔肯打电话入嚟嘅，以前系扑到嚟嘅，咁啊用书面回应咯，要求你好唔好啊？ 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八点至十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九点四十八分，大家听紧嘅系啊 DBC 啊数码电台第一台大声台啊，听紧嘅节目咧就叫《风波里的茶杯》。嗱，数码广播咧肯定系稳笨嘅。不过咧，冤有头债有主啊，唔关我哋事噶，我哋都系受害者。嗱、啊，政府咧就要搞呢个数码广播，又要讲咩数码21啊？点样搞出嚟咧？就咩啊？唔拖唔水啊！大佬啊，够胆啊！一个发射站嘅功率 40火， 系得40火，我都系叫啲听众。睇下你屋企仲有冇40火钨丝灯胆就得噶啦！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呢个老友记啊，个个都系老友嘅老细啊， 黄先生 啊，阿黄生嘅早晨啊，黄生， 早晨啊，大班你好， 点啊？ 早晨， 冇啊，公大班，即系而家个九仓嗰度咧，好似话今日要签约噶 啦，恭喜你啊，你啊做一份大人情啊，你有份噶。啊！恭喜你啊！你有份噶、啊。 好奇怪单嘢嗱，你传媒嗰度咧又真系好似只字唔提咁样。 咁人哋系广告客户嚟噶嘛？ 咁啊，琴日咧，我啊翻上去即系内地嗰度同嗰啲即系嗰啲 咩啊？ 你啲回声好大喎、啊！阿黄生， 喂，你唔好听收音机啊！你听收音机讲唔到嘢，因为我哋系慢啲噶。因为我哋嘅收音机系慢几秒嘅，你所以话数码广播稳笨咁解嘛。 咁咧，而家大陆啲人，我同人哋即系讲翻啦，关心呢啲事嗰啲咧，完全都唔知噶。 嗯， 香港人有啲都唔知噶，我同啲 朋友。点解唔知啦？如果你唔听 DBC 嘅，你就唔会被好多真相，你都唔知噶。 咁啊，而家呢单嘢咁啊，就咁，如果佢今日签约， 算噶啦。咁啊，恭喜你咯！ 香港好合法。 嗱，你系咪香港人啊？我想问你。 我梗系 梗系香港人啦。 嗱，你香港人，你又啱啱攞6000蚊，咁而家我哋咧就嗱攞100亿，成个关爱基金咧就捐咗俾九仓。咁你系咪九仓啲股民啊？ 喂，大佬啊，你如果呢啲咁样，你可以即系你话俾我哋香港呢个福利机构可以投到佢买卖都冇问题噶嘛？即系或者我哋嗰啲强积金啊，基金局啊，咁我哋都有钱噶，我哋都可以买噶。咁你可以同翻我哋嗰啲职工局，咁啊赚翻啲钱。 唔使买嘅系政府嘅，政府收翻佢得噶啦。而家到咗期啊！你冇搞错啊，唔系领汇嚟噶，呢个系到咗期，而家唔收佢啊。 你名益佢，你冇理由名益佢噶嘛？ 贱卖即系一样嘢，应该卖200蚊嘅，79蚊买俾佢啊。 咁唔出声咁点啊？如果今日佢直情签咗约，咁冇 冇噶咯？咁鬼叫啲议员帮你啊？嗱，好简单噶，我计婆乸数啊。我哋香港有700万人，一人10蚊咧就系7000万，一人100蚊咧就系7亿，一人1000蚊咧就系70亿，即系我哋每人啊。在我哋嗰6000蚊扭翻1500蚊俾九仓，每个人啦、 啊， 大蚊大老人家、大人细蚊仔，每人俾咗7735，系咯，每人俾1500蚊九仓。 喂，而家大班啊，你又唔发你嗰啲，我哋可以去或者游行啊。 人哋今日都签约咯，系、哎、今日签约啊哥，啊嗰7000蚊啊袋眼落人个袋度噶啦。 唉， 每人俾咗1500蚊，1500蚊100亿就700万人， 嗯、 每人咧就奉献1500蚊俾九仓，呢、這个就林郑月娥咧送大礼 ，OK？ 咁林郑月娥送大礼咧，佢、嗯、请客咧，我哋香港人付钞， 系啊， 咁所以佢就可以做到政务司长啦，政通人和，咁跟住仲有个叫做陈茂波。而家就九仓嘅独立董事，佢又走入去做副财政司司长。 咁样 啊！呢啲关系你明未啊？ 明咁，我话要解释俾大陆人听啦。你又想去 啊？你讲下啦，你记住每人俾1500蚊啊，夹钱做人情啊。 如果咁啊，真系香港真系而家。 喂，你嗰啲大陆人系咪姓胡啊？姓江啊？姓温噶、啊？ 嗰扎都系做官嘅，不过就 你唔系讲俾嗰啲人听啊？我哋讲俾嗰啲人听有用啦，你讲俾啲鹌鹑听咩有用噶？咁佢哋唔系话，嘿，佢话老王，我哋大陆。仲送得多啦！你呢啲未见佢大石屙你尿咁啊！ 喺内地嗰画地嗰圈地噶嘛、 啊，多谢电话啦咁、啊、你啊，今日咧你记住啊，你有人用你个名捐咗1500蚊出去啊！多谢你。电话旁边有听众啊，的士大哥啊，陈先生，早晨， 早晨，陈生， 早晨， 你系揸紧车定喺屋企？ 我而家喺机场。 你系听紧我哋心机系咪？ 我原本呢就用 iPhone 听嘅，点知呢个 iPhone 呢就去到某啲地方呢就上网呢就压就下。 係啦，冇 WiFi 啦。 又要再咩又撳下撳下咁样好危险啊。咁我今朝早呢就去咗71呢帮你买咗个收音机。 我哋送俾你嘅都话我哋帮你装你又唔去装下。 你嗰啲嘥气啦，叫人哋凌晨两点，我揸早间凌晨两点至五点走去武雷公咁远嗰度攞喎。 唔使啦唔使啦，因为你知呀，我哋日头唔俾我哋装㗎啦，我哋而家去机场装啊，唉、哎， 唔使啦，买咗，点知买咗收音机仲衰， 唔好，哎呀，俾人搵咗笨阴公啦， 一笪地方系听得到， 听唔到唔系啊嘛， 机场都窒啊窒啊，你过嚟啦，你过嚟试下，机场都窒啊窒啊，香港又窒啊窒啊，荃湾又窒啊窒啊，简直咧好似旧时嗰啲 电话，呢个 DBC 咧，我话俾你，呢个大声台叫咩？叫窒啊窒啊台啊。 窒窒通台啊！ 即系好似阿话林伯半夜起身屙尿咁啊！ 仲衰过 iPhone， 阿伯 年纪老迈， 林伯半夜起身屙尿就咁窒下窒下噶啦， 窒下咁样点样听啊，大佬？ 冇办法啦，帮我投诉。 陈生，帮下手啦，唔该打呢个电话啦，29616333。29616333， 人哋要追杀你，你冇用噶。呢、這个香港政府就系咁。 我哋尽量啦、 啊，唔好讲啦。 唔系啦，最紧要大家都买个心机，买完之后咧，你就有权出声，因为你系苦主啊嘛、 嗯。 你一日唔买咧，咁佢唔系话你可以唔听噶，大班啲嘢都听嘅，大声夹恶啊，又闹人。啊，听嚟做咩咧？ 我买心机都系听呢个台嘅啫。 刚才有人偷听大班啲。评论时事观点就好啦，啲语气又唔系几好啫吓。 啊，继续努力啊！嗱，你继续啊，继续捧场啊，仲要叫啲同行家。 你最差。 我唔好啦，我直情走嚟，我直情走嚟机场派啊。唔系啊，我听 都收唔到。 我听日派啲同事，你成日都有几百架车喺度噶嘛，系嘛？ 排队有啊，有啊，一百几十架啦。 咁啊，同佢装个电收音机都要嘅，不过好似话啲八折档唔要嘅，你系咪八折档嚟噶？ 我系八折档嚟。 唔紧要，乜你唔该你叫啲八折档装埋啦。佢哋话挂住听电话，唔听收音机。佢哋话 装咩装女咪用啦，冇怕又冇成，听唔到嘅大佬。 听到，唔好倒我咪啦，唔好成日倒我咪。我琴日搭的士有条友话俾我听，阿哥话，佢话你直系播粤曲，梗系唔系啦。我又唔系麦炳荣，虽然把声有啲似啫， 头识啫，上下网睇下得啦。OK， 唔该。 好，多谢你啊，的士大佬啊。咁啊，嗱，我哋咧就联。落唔到嗱，你就有冇听过一样嘢咧？民主党大逃亡嘅咧，揾唔到张文光，揾唔到人，揾唔到刘慧卿，揾唔到杨森，就净系揾到我个老友记啊，另外一个中常委啊，陈同罗志刚，不过就唔想接受访问。佢话咧啊，冯伟光发表文章，只不过系冯伟光嘅个人意见，肯定唔可以代表民主党嘅立场。 系 咁啊！唔该，你踢佢出党啦！咁咪丑收家陀衰家呢条友，大佬啊！你拿住中常委个名啊，招摇啊，唔好话人撞骗啦！我冇话啊， 大佬，因为佢系佢嘅系谋生嘅事业嚟噶嘛，系佢嘅本行嚟噶嘛，咁就住本行讲几句说话都唔得。 咁唔係喎，你叫你做民主党中常委大佬，你一年叫市民捐咗几多钱啊？虽然唔係个个有捐，不过好多人有捐啦、第二样嘢，喂，就嚟选举喎，你话俾我听，讲你啲中常委啊，佢哋啲立场係咪代表你个党嘅立场先得㗎？啊， 你驚佢俾人渗透咗啦，潜伏咗啦， 抽水啊俾人。 哦， 咁话咗唔俾自己有去做官，咁就走去申请，申请完呢仲要将佢申请嗰篇文章呢啊！一鸡两起， 哦、我推测 埋，推测埋佢稿费一定有啊！佢一定接埋呢啲嘢落去嘅。如果我系佢啊，一定会；如果佢唔会啊，蠢啊！咁我啊实唔请你，啱唔啱啊？佢仲有篇文要写噶。嗱，你第一咧，嗱，我哋教人建功啊，你知道边个轮选委员啦、啊？其中有一个系胡定旭。啊，咁你一定咧要赞啊！医管局做得好。 系 啊，一定有写篇嘢讲医管局 失误咧，就一定要自己咧吓、自己先系咧啊，揭出嚟嘅吓， 跟住有个厂佬咧就做青年事务委员会主席嘅、 Benny Chan 啊 ，Benny 啊，唔系 Benny 对唔住 Benny 啊， 系 白兔诊啊， 白兔 诊啊，呢条友咧，咁你又要写啲嘢咧，啱佢听嘅、啊，叫啲年青人咧多啲学习爱国爱港， 系 啊，多啲咧啊，吸收呢个公民教育， 爱国教育 啊，爱国教育嗱、你要写啲咁嘅嘢先得噶，跟住仲有一篇咧。要话咧，我的偶像是罗范招芬， 吓、 一定要写噶，又系建功有份噶嘛。嗱、咁如果冯伟光而家只系写一篇，就拆啊梁振英鞋，佢仲争一篇咧要拆啊胡定旭，一篇咧就拆阿宾尼，啊一篇咧就话我的偶像是罗范招芬，跟住写一篇咧就伟大的企业家啊阿刘梦红，啊咁佢点啊？咁啊包佢搵到工做。不问题，民主党出个咁嘅人咧，我谂啊，华叔咧，唉，真系都好难对得住阿华叔啊，即系九泉之下啫。 所以我就个党鞭好重要咯，真系吓，要有力系嘛，同埋系因为好严谨啊嘛，要吓。 咁啊，民主党真系好嘢，民主党而家喂，你不如咁啊，我哋试下搵到民建联啲人，可能仲容易搵啦，真系。喂，搵俾佢睇下。啊，讲笑呀！ 我哋系十级自由风嘅时候，我做喺嘅时候系揾阿叶国谦，好容易揾到噶。 唔系啦，你揾民建联啲人，竟然容易过揾民主党啲人。今时今日咩世界啊？咩世界？咁而家发生咩事？ 冇，咁你揾到冯伟光噶，不过佢系忙嘅嘛，话佢唔方便讲嘅。 收线啦！哎，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梁思浩 同埋嗰个靓女啊，超级靓女，超级无敌靓女。喂，好多听众啊，找我负气啊。 今朝早 你听到嘛？你听唔到啊？佢叫你啊，乐而不淫啊，叫你收敛下。如果唔系咧，我哋俾人对付噶，知唔知啊？梁思浩，不过梁思浩你讲啲嘢含乸好听噶啦，全部都啱我听噶啦。啊，不过就呢排咧唔好食咁多咸嘢，因为我呢排咧啊，即系血压高啊。拜拜， 拜拜，听见。 香港航空，香港人的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是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 Kong Airlines